来勇敢爱就能实现。我想你 day by day by day， 爱面对谁都是机会。我不管对不对，会不会累，不会陪不陪，又回到那初恋。我爱你 day by day by day， 爱面对谁都是机会。我相信真的心的道理，对的人能得见梦里面的甜美。 You know we want something to do. Yes, I miss you.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